孝安皇帝上。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，赦天下。蜀郡教外羌内属。二月丁卯，分清河国，封弟弟长保为广川王。庚午，司徒梁伟薨。三月癸酉，日有食之。己卯，永昌教外焦尧种仪、陆类等举种内附。甲申，葬清河孝王于广丘，司空司政护丧事，以比东海公王。自何帝之丧，邓志兄弟常居晋中，至不遇久在内，连求还帝，太后许之。夏四月，封太傅张宇、太尉徐房、司空尹勤、车骑将军邓志、城门校尉邓窥、虎贲中郎将邓弘、黄门郎邓昌等皆为列侯，食邑各万户，至以定策功增三千户。至及诸地辞让不获，遂逃避使者，兼官易阙，上书自陈，至于五六，乃许之。五月甲戌，以长乐卫尉鲁公为司徒。公上言：旧制立秋乃行薄刑，自永元十五年以来，改用孟夏，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征召农民，居对考验，廉制无以，上逆时气，下伤农业。按月令，孟夏断薄刑者，为其轻罪以正，不欲令久系，故时断之也。臣愚以为，今孟夏之志，可从此令，其绝狱暗考，皆以立秋为断。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政之威，定律助令断狱，皆以冬至以前。小吏不与国同心者，率十一月得死罪贼，不问屈直，便即格杀，虽有一罪，不复验证，可令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。朝廷皆从之。丁丑，诏封北海王穆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。九真教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。西域都护段喜等虽保秋祠，而道路隔塞，习书不通。公卿议者以为西域足远，硕有背叛，立誓屯田，其废无已。六月壬戌，罢西域都护，遣冀都尉王弘发关中兵，迎喜及梁秦、赵伯、伊吾卢、柳中屯田立誓而还。初，稍当羌豪东号之子麻奴随父来降，居于安定。时诸降羌不在郡县，皆为利民豪幼所徭役，积以仇怨。即王弘西迎段喜，发金城、陇西、汉阳羌数百千计与聚，郡县破促发遣。群羌聚远屯不还，行到酒泉，颇有散叛。诸郡各发兵邀遮，或复其卢洛。于是乐子当兼大豪东岸等御京，遂同时崩溃。麻奴兄弟因此与种人俱悉出塞，滇连与中羌诸种大为寇掠，断陇道。时羌归附祭酒，无复弃甲，或持竹竿木枝以待割毛，或附板案以为盾，或执铜镜以向兵， 郡县未诺不能治。丁卯，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。秋九月庚午，太尉徐房以灾役寇贼策免，三公以灾役免自房使。辛未，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。众长统昌言曰：光武皇帝运术士之失权，奋强臣之窃命，矫枉过直，正不任下，虽至三公，事归台阁。自此以来，三公之职被圆而已。然正有不至，尤加谴责，而权宜外戚之家，宠批进袭之术，亲其党类，用其私人，内充京师，外部州郡，颠倒咸鱼，贸易选举，疲奴守境，夜残牧民，挠扰百姓，愤怒四夷，招致乖叛，乱离私莫，怨气并作，阴阳失和，三光亏缺，怪异硕至，重名实驾，水旱为灾，此皆七患之臣所致然也。凡以策让三公，至于死免，乃足为叫呼苍天，嚎啕泣血者矣。又中士之选三公也，务于清确谨慎，寻常习故者，是乃妇女之简狭，乡区之常人耳，乌足以举私位耶？事既如彼，选又如此，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，及加于生民，不亦远乎？昔文帝之于邓通，可谓挚爱，而有斩身屠家之志。夫见任如此，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？至如进士，外戚患术，请托不行，意气不满，力能陷人于不测之祸，乌可得谈政者哉？囊者任之重而责之轻，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。光武夺三公之重，至今而加甚，不假后党以权，术士而不行，盖亲疏之事异也。今人主成专委三公，分任则成，而在位并民，举用失贤，百姓不安，争讼不息，天地多变，人物多妖，然后可以分此罪矣。壬午，诏太仆少府检黄门鼓吹，以补羽林事。旧马非胜于常所欲者，皆减半时。诸所造作，非供宗庙园林之用，皆且止。庚寅，以太傅张宇为太尉，太常周章为司空。大长秋郑重，中常侍蔡伦等皆秉事御政，周章朔尽直言，太后不能用。初，太后以平原王胜有痼疾，而贪商帝骸豹，养为疾子，故立焉。及商帝崩，群臣以胜疾非故，亦贤归之。太后以前不立胜，恐后为怨，乃迎帝而立之。周章以众心不复，密谋闭宫门，诛邓志兄弟及郑重、蔡伦，结尚书，废太后于南宫，封帝为远国王，而立平原王。事决，冬十一月丁亥，张自杀。戊子，敕司隶校尉，即兵二州刺史。民讹言相惊， 弃捐旧居，老弱相携，穷困道路，其各斥所部长吏公亲小狱，若欲归本郡，在所未封常席，不欲勿强。十二月乙卯，以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，召车骑将军邓志、征西校尉任尚，将五营及诸郡兵五万人屯汉阳以备枪。是岁，郡国十八地震，四十一大水，二十八大风，遇雹。鲜卑大人阏立阳亦却朝贺，太后赐阏立阳王印绶、敕车、参驾，令指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湖市，因驻南北两部置管，鲜卑亦落百二十部各遣入置。二年春正月，邓志至汉阳，诸郡兵未至，中枪数千人击败志军于绩溪，杀千余人。梁秦桓至敦煌，逆赵秦留为诸军员。秦至张掖，破诸羌万余人，其能脱者十二三。进至姑臧，羌大豪三百余人亦秦降，并未辟遣还故地。御史中丞樊准以郡国连年水旱，民多饥困，上书请令太官、上方、考公、上林、池玉诸官实检无事之物，吴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，又披灾之郡百姓凋残，恐非镇籍所能胜善，虽有其名，终无其实，可以征和元年故事，遣使持节未安，由困乏者徙至泾阳熟郡。今虽有西屯之意，宜先东周之急。太后从之，悉以公田赋与贫民，即着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。二月乙丑，前准使冀州，仓使兖州秉带，流民贤德苏西。夏汉五月丙寅，皇太后幸洛阳寺及洛如玉路囚徒，洛阳有囚时不杀人而被考自污，雷困于剑，未立不敢言，将去举头若欲自诉，太后察事觉之，即呼还问状，俱得往时，及时收洛阳令，下狱抵罪，行未还宫，数与大将。六月，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、大风、遇雹。秋七月，太白入北斗。闰月，广川王长保薨，五子国除。癸未，蜀郡教外羌，举土内蜀。冬，邓志使任尚及从事中郎、河内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连等数万人战于平乡，上军大败，死者八千余人，羌众遂大胜，朝廷不能治。黄忠诸县粟弹万钱，百姓死亡不可胜数，而转运难拒，故左校令河南庞深先作法书作若卢，使其子俊上书曰：方今西周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，水老不休，地利不复，重之以大军，提之以远戍， 农工消于转运，资财急于蒸发，田畴不得垦辟，禾稼不得收入，薄守困穷，无望来秋，百姓力屈，不复堪命。臣愚以为万里运粮，远救羌戎，不若总兵养众，以待其疲。车骑将军至，以且阵旅，留征西校尉人上，使都凉州市民转居三府，修徭役以助其食，指繁复以益其财，令男得耕种，女得织任。然后蓄精锐，成谢举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则边民之仇报，奔北之耻学矣。书奏，会樊准上书见身，太后即着身于途中，召拜谒者，使西都三府诸军屯。十一月辛酉，召邓至还师，留人上屯汉阳为诸军节度，遣使迎拜至为大将军。既至，使大鸿胪亲迎，中常侍交烙，王主以下厚望于道，宠灵显赫，光振都比。滇连自称天子，于北地召集武都深郎、上郡、西河诸杂种羌，断陇道，寇抄三府，南入益州，杀汉中太守董炳。梁秦受诏当屯金城，闻羌寇三府，即引兵赴击，转战武功、美阳间，连破走之，羌稍退散。十二月，广汉塞外深郎羌降。是岁，郡国十二地震。三年春正月庚子，皇帝加元符，赦天下，遣冀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府，人战硕不利，当间乐子羌攻没破羌县，中羌攻没临洮县，直陇西南部都尉。三月，京师大饥，民相食。人臣公卿亦却谢，诏勿思变复，以助不待。人吟司徒鲁公罢，公再在公位，选辟高地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，而门下其生或不蒙荐举，至有愿望者，公闻之曰：学之不讲，是无忧也。诸生不有相举者乎？终无所言，以不戒之议论。学者授业，必穷和问难，道成，然后谢遣之。学者曰：鲁公谢与议论，不可虚得。夏四月丙寅，以大鸿胪、九江、下秦为司徒。三公以国用未足，奏令吏民入前谷，得为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郎、武官、大夫、官府吏、提妓、营侍，各有赐。甲申，清河闽王虎威薨，无子。五月丙申，封乐安王重子延平为清河王，奉孝王后。六月，渔阳乌桓与右北平湖迁于寇代郡上谷。汉人韩从随匈奴南单于入朝，既还，说南单于曰：关东水老，人民饥饿死尽，可饥也。单于信其言，遂反。秋七月， 海贼张伯禄等叩滨海九郡，杀2000担，令斩。遣侍御史八郡庞雄督州郡兵击之，伯禄等起降，寻复屯聚。九月，雁门乌桓率众王吴和云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古都和7000骑寇五原，与太守战于高渠谷，汉兵大败。南单于为中郎将耿种与美计。冬11月，以大司农陈国河西行车骑将军事，中郎将庞雄为副，将五营及边郡兵20000余人，又召辽东太守耿奎率鲜卑及诸郡共击之，以良禽行度辽将军事。熊奎及南匈奴欲见日逐王，破之。12月辛酉，郡国九地震，乙亥，有星背于天院。是岁，京师及郡国41雨水，兵粮二州大饥，人相食。太后以阴阳不和，军旅朔兴，召岁中降遣卫士务社戏作乐，兼竹艺镇子之伴。四年春正月，元会撤月，不臣冲停车。邓志在位，颇能推进闲事，见河西李和等列于朝廷，又辟弘农杨震、八郡陈善等置之幕府，天下称之。震孤贫好学，名欧阳尚书，通达博览。诸儒谓之语曰：“关西孔子杨伯起。”教授20余年，不达州郡礼命，众人谓之晚目，而震志欲笃，至闻而辟之。时震年已50余，累迁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，当知郡，到京昌邑，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夜怀金10斤以慰朕。朕曰：“故人之君，君不知故人何也？”密曰：“木业无知者。”朕曰：“天知地知，我知子知，何谓无知者？”密愧而出。后转涿郡太守，姓公廉，子孙常疏食不行，故就或欲令未开产业，朕不肯，曰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谓之，不亦后乎？”张伯禄复攻郡县，杀首令，党众尽盛，召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蓟诸郡兵和数万人，征宛陵令扶风法雄为青州刺史，与宗并力讨之。南单于为耿种数月，良禽耿奎击斩其别将于蜀国故城，单于自将迎战，禽等复破之。单于遂引还虎泽。丙午，召检百官及州郡县奉各有疵。二月，南匈奴寇常山，滇连遣兵寇包中，汉中太守郑勤移屯包中。任上军久出无功，民废农桑，乃召上将吏民还屯长安，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事。乙丑， 出至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，扶封都尉于雍，如西京三府都尉故事。业者庞深水邓志，喜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府，志然之，欲弃凉州并立北边，乃会公卿及议。志曰：譬若一败坏，一以相补，犹有所完，若不如此，将两无所保。郎中陈国于许言于太尉张宇曰：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，先帝开拓土宇，取劳后定，而今但小费举而弃之，此不可一也。凉州既弃，即以三府为塞，则元陵丹外，此不可二也。晏曰：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，烈士武臣多出凉州，土风壮猛，偏袭兵士。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府为心腹之害者，以凉州在后故也。凉州市民所以推风直锐，蒙矢石于行阵，父死于前，子战于后，无反顾之心者，为臣属于汉故也。今推而捐之，割而弃之，民庶安土重迁，必引领而怨曰：中国弃我于夷狄，虽负义从善之人，不能无恨。如猝然起谋，因天下之积弊，成海内之虚弱，豪雄相聚，量才力帅，取低羌以为前锋，席卷而东，虽奔御为卒，太公为将，犹恐不足当御。如此，则函谷以西，元陵旧京，非复汉有，此不可三也。义者欲以补衣犹有所完，许恐其居食亲淫而无献己也。语曰：吾亦不及此，微子之言击败国事。许因说语，收罗良土豪杰，引其牧守子弟于朝，领诸府各辟数人，外以劝力达其攻秦，内以居制防其邪计，与善其言，更及四府皆从许意。于是辟西州豪杰为院属，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，以安慰之。邓志由是勿许，欲以立法终伤之。会朝歌贼宁济等数千人攻杀长吏，屯聚连年，州郡不能进，乃以许为朝歌长，故旧皆调之。许笑曰：事不避难，臣之职也，不欲盘根错节，无以别利器，此乃无立功之秋也。使道夜河内太守马棱，棱曰：君儒者，当谋谋庙堂，乃在朝歌，甚为君忧之。许曰：此贼犬羊相聚，以求温饱耳，愿冥府不以为忧。棱曰：何以言之？许曰：朝歌者，韩魏之交，背太行，临黄河，去敖仓不过百里，而清济之民流亡万数，贼不知开仓招众，劫库兵，守城高，断天下右臂，此不足忧也。今其众心盛，难与争锋，兵不厌权，愿宽甲配策，勿令有所居合而已。即道官设三科以募求壮士，自院时以下各举所知， 其攻劫者为上，商人偷盗者次之，不是家业者为下，收得百余人，许为享会，悉赦其罪。使入贼中，又令劫掠，乃伏兵以待之，遂杀贼数百人。又遣遣贫人能缝者拥作贼衣，以彩线缝其裙，有出事礼者立者擒之，贼由是害散，咸称神明，县境皆平。三月，河西军到五原曼伯报急，不能进，遣庞雄与梁秦耿种将部计万六千人攻虎泽，连营烧钱。单于见诸军并进，大恐怖，故让韩从曰：“汝言汉人死尽，今是何等人也？”乃遣使起降，许之。单于脱帽图险，对庞雄等拜臣，到死罪。于是赦之，欲待如初。乃还所抄汉民男女及枪所掠转卖入匈奴者和万余人，会西族，即拜梁秦为度辽将军，庞雄还为大鸿胪。先连枪复扣包中，正秦欲击之，主簿段重建以为鲁长胜封不可当，宜坚守待之。秦不从，出战大败，死者三千余人。段崇及门下使王宗、元展以身汉刃与秦俱死，徙金城郡居襄武。戊子，渡凌元火。癸巳，郡国九地震。夏四月，六州黄。丁丑，赦天下。王宗、法雄与张伯禄连战，破走之。会赦道：“贼以军位解甲，不敢归降。”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，皆以为当遂击之。法雄曰：“不然，兵凶器，战威势，勇不可恃，胜不可避。贼若乘船浮海，深入原岛，攻之未易也。即有赦令，可且罢兵，以慰诱其心，势必解散，然后屠之，可不战而定也。”宗善其言，即罢兵。贼闻大喜，乃还所掠人。而东来郡兵独未解甲，贼复惊恐，遁走辽东，至海岛上。秋七月已有三郡大水，冀都尉人人与枪战累败，而兵士放纵，见车争议停位，死。护羌校尉段喜卒，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，移居张掖。九月甲申，益州郡地震。皇太后母新野君病，太后幸其弟，连日素至，三公上表故政，乃还宫。冬十月甲戌，新野君薨，使司空护丧事，以比东海公王。邓志等起身行服，太后欲不许，以问曹大家。大家上书曰：“妾闻连让之风，得莫大焉。今四舅身执忠孝，隐身自退，而以方垂未敬，拒而不许。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，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。”太后乃许之。及除服， 赵志复还府朝政，更受前锋。志等叩头故让，乃止。于是并奉朝请，位赐三公下，特进侯上，其有大义，乃议朝堂，与公卿参谋。太后召殷后家属皆归故郡，还其资财500余万。5年春正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丙戌，郡国时地震。己丑，太尉张于勉、贾深以光禄勋颍川李修为太尉。先连枪扣河东至河内，百姓相惊，躲南奔渡河，使北军中侯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，召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擅作屋后616所，枪技转胜，而援边2000担令长夺内郡人，并无守战役，皆征上喜郡县以避寇难。3月，赵陇西喜襄武，安定喜美阳，北地喜池阳，上郡治衙，百姓恋土，不乐去旧，遂乃一齐合驾，发撤市屋，移营壁，破积聚。时连汉皇饥荒，而驱促劫掠，流离分散，随道死亡，或弃捐老弱，或为人仆妾，丧其太半。复以任尚为侍御史，击枪于上党羊头山，破之，乃罢孟津屯。扶余王寇乐浪，高沟离王公与会末寇玄图。夏闰4月丁酉，设凉州河西四郡。海贼张伯禄复寇东来，青州刺史法雄击破之，贼逃还辽东，辽东人李九等共斩之，于是州界清静。秋9月，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、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，聚众据上归城。冬12月，汉阳太守赵伯遣客杜袭刺杀其，封袭讨监侯。杜季贡、王信等将其众聚出泉营。是岁九州黄，郡国八于水。6年春正月甲寅，诏曰：凡共建新位，多非其节，或欲养抢熟，或穿绝萌芽，未无所至而夭折生长，岂所以顺时欲物乎？传曰：非其时不时。自今当奉祠灵庙及己欲者，皆须食乃上。凡所省23种。3月，十州黄。夏4月乙丑，司空张敏罢。己卯，以太常刘凯为司空。召建武员工28将皆少封。5月，汉。丙寅，诏令中2000担下至黄寿，一切复制。6月壬辰，豫章、元西、元山崩。辛巳，赦天下。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，破斩之。杜季贡亡，从滇连。是岁，滇连死。子连昌立，年尚少，同种郎墨为其计策，以季贡为将军，别居丁西城。7年春2月丙午， 郡国十八地震。夏四月乙未，平原怀王圣薨，无子。太后立乐安夷王崇子德为平原王。丙申会，日有食之。秋，护羌校尉侯霸、冀都尉马贤及先连别部劳羌于安定，获首虏千人。黄，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，改元。二月乙卯，日南地撤，长百余里。三月癸亥，日有食之。赵遣兵屯河内通古冲要36所，皆作屋壁，设鸣鼓，以备羌寇。夏四月丁酉，赦天下。京师及郡国武汉。黄，五月，先连羌寇雍城，蜀郡夷寇残陵，杀县令。九月乙丑，太尉李修霸。羌豪好多，与诸种超略武都、汉中。八郡板吮蛮救之。汉中武官院诚信率郡兵与蛮共击破之，好多走还，断陇道与连昌河。侯霸马贤与战于福罕，破之。新卫以大司农山阳司马褒为太尉。冬十月戊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凉州刺史皮阳击羌于敌道，大败，死者800余人。是岁，郡国十五地震。二年春，护羌校尉庞申以恩信招诱诸羌，好多等率众降。申遣义阙，赐好多侯印，遣之。申使还至令居，通河西道。连昌分兵寇益州，遣中郎将引咎讨之。夏四月丙午，立贵人荥阳严氏为皇后。后姓杜季，后宫李氏生皇子宝，后镇杀李氏。五月，京师汉，河南及郡国十九黄。六月丙戌，太尉司马褒薨。秋七月辛巳，以太仆泰山马英为太尉。八月，辽东鲜卑为吴律。九月，又攻扶犁营，杀县令。壬午会，日有食之。引咎击羌党吕叔都等。蜀人陈省罗恒应募刺杀叔都，皆封侯，赐钱。召屯骑校尉班雄屯三府，雄超之子也。以左平邑司马钧行征西将军，督关中诸郡兵8000余人，庞申将羌胡兵7000余人。与军分道并击连昌，申兵至永世东，为杜季贡所败，隐退。军等独进，攻拔丁西城，杜季贡率众伪逃。军令右扶风仲光等收羌合驾，光等为军节度，散兵深入，羌乃设伏邀击之。军在城中，怒而不救。冬十月，乙未，光等兵败，病没，死者3000余人。军乃遁还。庞申既失期，称病隐还，皆作征下狱，军自杀。时度辽将军梁勤亦作事抵罪，教书郎中 扶风马戎，上书称深勤智能，以诱过则效。赵涉深等以马贤代身，领护羌校尉，复以任尚为中郎将，代班雄屯三府。怀令与许说上曰：兵法若不攻强，走不逐飞，自然之事也。金鲁皆马骑，日行数百里，来如风雨，去如绝弦，以不追之，势不相及。所以虽屯兵二十余万，旷日而无功也。为使军计，莫如罢诸郡兵，各令出钱数千，二十人共试一马，以万计之众逐数千之鲁，追为眼捷，其道自穷，便民立事，大功立矣。上即上言，用其计。遣轻骑及杜季贡于丁西城破之。太后闻于许有将帅之略，以为武都太守。羌众数千，遮许于陈仓小谷。许即停军不进，而宣言：上书请兵，须到当发。羌闻之，乃分抄旁县。许因其兵散，日夜进道，兼行百余里，令力士各作两灶，日增备之，羌不敢逼。或问曰：孙膑减灶而军增之，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，以戒不虞，而今日且二百里，何也？许曰：鲁众多，吴兵少，徐行则亦为所及，速进则彼所不测。鲁见吴造日增，必为郡兵来迎，众多行速，必旦追我。孙膑陷弱，吴今势强，势有不同故也。既到郡，兵不满三千，而羌众万余，攻围赤亭数十日。许乃令军中强弩勿发，而前发小弩，羌以为使力弱不能制，并兵急攻。许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，发无不中，羌大震退。许因出城奋击，多所杀伤。明日西陈起兵众，令从东郭门出，北郭门入，贸易衣服回转数州，羌不知其数，更相恐动。许继贼当退，乃遣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，后其走路，鲁果大奔，因掩击大破之，斩获甚众，贼由是败散。许乃瞻向地势，筑营壁百八十所，招还流亡，假镇贫民，开通水运。许使道郡，谷担千，盐担八千，县户万三千。世事三年，米担八十，盐担四百，民增至四万余户，人族家己，一郡遂安。十一月庚申，郡国时地震。十二月，武陵李忠满反，周郡讨平之。己酉，司徒下秦罢。庚戌，以司空刘凯为司徒，光禄勋元敞为司空，敞安之子也。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卒，弘性简素，至欧阳尚书，受帝尽忠。有司奏赠弘骠骑将军，谓特进，封西平侯。太后追弘雅意，不加赠位衣服， 但赐钱千万，布万匹。兄至等复辞不受，诏封弘子广德为西平侯。江藏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济事，礼仪如霍光故事。太后皆不听，但白盖双髻，门生晚送。后以帝师之众分西平之都乡，封广德帝辅德为都乡侯。